欢迎嚟到学人沙龙。今集呢个嘉宾咧，成日都系电视见到佢，剧集见到佢，教育电视见到佢，连上届东京奥运都见到佢。佢小学已经定下人生目标，并且一步步努力实现。有人话佢赢在起跑线，佢就系童星出身嘅剑击运动员吴乐云 Lawrence。 Hello， 大家好。 介绍埋我嘅拍档先，心理学家黄仲远 Mills。 Hello， 大家好。喂，Lawrence， 我哋叫你 Lawrence 啊。有一樣想問你咧，頭先阿米哈咁樣介紹咧，我都喺度諗緊，中唔中意噶？ 我跟稿讀嘅。 唔嗱，即係如果仲係細個嘅時候叫童星係冇所謂噶嘛，係咪？都已經成人啦，又出去奧運啦，咁都要叫童星，仲要咧，你咪有個綽號都叫老虎仔嘅。 係啊係啊。 其實如果唔係因為童星，可能唔係叫老虎仔，係老虎，係咪強好多 先？ 勁好多。其實你中唔中意人哋叫你仲提童星呢件事嘅？ 其實一段時間都會有少少介意嘅，即係尤其係做咗運動員之後啦，咁。好似會覺得每一次一有運動成績，啲人未必係 mention 我運動員身份，而係講以前嘅嘢嘅時候，我就可能會有少少介意。咁但係時間耐咗，其實就即係都釋懷咗啦，已經。即係我都唔可以去控制人哋點樣去記得我嘅時候。咁反正個影響又唔係壞嘅方面，咁我就覺得冇乜所謂。 但係你一開始真係叫做細細個嘅時候去做參與劇集啊、演藝啊等等嘅時候，嗰陣時有介唔介意嘅先？ 嗰時唔介意，嗰時覺得幾得意嘅，細個同埋 仲有冇少少威先覺得， 可能有啦，係啦。但係即係嗰時細個去拍嘢，其實都開心嘅，即係都係一個對我嚟講係一個幾美好嘅回憶，同埋都學到好多嘢嘅。 一開始係點樣入咗行或者點樣開始？ 細個係因為我阿姨又拍兒童節目，係啦，咁跟住咁啱有個廣告公司，即係類似揾小朋友試鏡，就介紹咗我去，跟住之後就開始咗。即係拍劇咁樣。 其實嗰時候大概你係幾歲㗎？ 三歲第一次好似影硬照先嘅三歲。 係，跟住大概做童星或者拍劇做到幾多歲啊？ 做到幾多歲啊？ 係啊， 14歲。 哇！由三歲做14歲， 做到14歲。 其實你年資係即係都高過某一啲嘅明星都可能。 因為之前有上嗰啲節目都會數話，同可能一啲前輩咁樣即係大家跑咗一年啊，幾多年入行咁樣。因為原來，哎呀，陰公我仲早入行啊！ 係咯， 唔係你做到14歲停嘅原因係因為已經唔可以再計童星啫。 係啊， 點解會14歲？因為即係做童星有啲尷尬啦，14歲。但係你因為俾我哋嘅感覺啦，無論係你即係童星時期嘅作品，到還是你劍擊嘅時候嘅一啲，無論你身體嘅表現啊，即係賽後訪問啊，到而家你自己做好多嘅製作，都有一種好機靈嘅感覺嘅。 哦， 呢一種係咪細細個嘅時候已經自己係咪知嘅咧？即係聰明仔咁樣，即係好快捷嘅啲反應咁樣。 我又覺得冇喎，細個即係我反正就係即係可能我去即係我覺得呢樣嘢有啲訓練出嚟嘅，即係細個去拍嘢，跟住咁會接觸到好多童年幾未必會接觸到嘅嘢啦。咁有好又唔好啦。咁所以可能我爸媽亦都會即係一路。街住我就話即係有呢啲好嘅你可以學，唔好嘅就唔好學啦咁樣，咁就會可能比同年紀嘅小朋友吸收嘢比較多。 但係你係聽話嘅， 我聽話嘅，我細個聽話。 因為我哋呢一啲咧， 細個聽話， 不嬲都聽話嘅。 我哋呢啲我都講翻細個先，我哋呢啲咧細個嘅時候咧，阿爸阿媽一講呢啲嘢唔好學啊，我隻耳仔先豎起嘅。即係究竟有咩要好學啊？但係你就唔係嘅，即係因為其實喺片場啊，或者喺即係唔同嘅製作啦，其實都多即係都多大人嘅聽噶嘛。 係啦， 即係嗰啲時候你仲記唔記得嗰陣時係點樣自處嘅咧？ 點樣我就係記得有個深刻嘅就係即係有一次喺化妝間聽到嗰啲即係比較大人會講嘅嘢咁啦，跟住翻到屋企我又跟住講。咁跟住我爸媽就係叫我，嗱呢啲唔可以講嘅，咁就我知道唔可以講啦咁樣。但係學你話真係好彩，我細個都算係一個比較即係聽話嘅小朋友。其實因為如果唔係調翻轉，你真係可能，哇！你叫我唔好講，我就偏要講咁樣，咁就會可能有啲唔係幾好嘅， 係啦，嘅成長。 但係你嗰時咧最學到嘅，即係喺演藝嘅時候做童星嘅時候，最學到嘅係啲乜嘢咧？ 最學到我覺得係點樣待人處事，其實因為喺細個學校嘅時候，你好多時同啲同年紀嘅小朋友玩， 但係你去到片場，基本上大家都帶過你嘅。咁一路可以觀察到，哦，原來人與人之間會有啲咁樣嘅嘢要注意嘅，即係可能例如同長輩講嘢嘅時候，你要即係要尊重多啲啦。或者即係係咯，呢啲我覺得都係喺片場我好學到嘅一樣嘢。係， 但係嗱，好得意嗱，我哋有題咧，首先講到明，即係我哋贏在起跑線問號呢個題咧。都唔係我哋兩個起嘅， okay. 但係咧，我哋都有呢個疑問嘅，就係因為細個係嘛，已經有咁多叫做表演機會啦，同埋好多叫做同大人接觸，一般小朋友唔會噶嘛。你講即係幾歲就同大人工作喎？嗰陣時有冇一種覺得自己都比其他小朋友叻啲，或者翻到去學校咧會有一種啊，我講啲嘢俾你聽啦，有啲大人講嘅嘢唔講得嘅。即係有冇呢啲咧？ 我又冇啊，真係。 哦， 其實我又冇覺得。童星呢個身份會令到我覺得自己我好叻咁樣咯，係啦，但反而就係、是，即係你話會唔會分享咧，都可能會分享嘅，即係因為啲同學可能會問你，喂，套劇咧聽日嗰個結局咧，你會點啊？你係咪會即係有啲咩發生啊？即係都會問呢啲咯。咁喺嗰刻就會覺得，誒、哎、好啦，咁啊同你講下啦，咁樣即係會有呢啲情況咯。 咁你覺得你自己表演欲係咪？是不是強的？ 強的，我覺得這個表演我一向都強。 但是你幾時知道呢？ 你之前玩運動各樣東西，其實有哪些運動你有涉獵過的？除了劍擊之外， 小個的時候我有玩過游水，有玩過跆拳道，是的。但其實真正我覺得演即係表現到我的表演欲是真的學劍擊之後。 但是有沒有玩其他那些文化活動的呢？ 即係咩 drama 啊？ 我 唱歌啊， 戲劇組 哦， 係啦，咁啊有玩過音樂劇啊咁樣嗰啲咯。 點樣覺得自己表演欲強啊？ 但係因為其實音樂劇都係我學劍擊之後先開始嘅。其實就係喺我玩即係打劍嘅時候，因為好多觀眾會望住，尤其打比賽時，但我會覺得越有人望住我就越 high 喎，好似越興奮喎咁樣。咁所以慢慢就覺得其實自己睇嚟係。即係有啲人唔係噶嘛，哇！你望住個打又好驚啊，但係我就冇呢一個即係問題俾我哋。 係，但我哋即係難得有個比較可以長時間啲嘅訪問啦，同你，我哋搞清楚下啲時間先。係，你幾樣重要嘅嘢嗱？表演啦，或者叫做拍劇啦，跟住運動啦，嗰、那個差唔多嘅先後次序啊，邊個先喺咩年紀啊，係點樣嘅？ 嗱，拍戲就係三歲左右開始啦，咁跟住去到三年班我學劍擊。而跆拳道游水即係喺三年班前，即、就、係、是、一年班嗰段時間開始咁樣。咁其實三四年班嘅時候，我已經將其他運動就 cut 曬㗎啦。 哦， 咁就淨係打劍同埋戲劇組。 哦，其他運動 cut 嘅原因係點啊？ 因為我學跆拳道先嘅，但係其實我自己係中意打劍嘅。咁但係亦都有啲嘢就係好似會撞咗咁樣，即係啲步伐、啲動作咁，所以我就好果斷，我就直接唔學跆拳道啦。 係，但係聽落去係即係打劍嗰個都係一個比較。表演的想像比較豐富的一個運動 是啦，而游水呢嗱，戴翻個頭盔先，我覺得啫，我覺得比較單一，係啦，即係好似我游過去，游翻過去，游翻過去，游翻，咁我覺得我自己嫌悶啊，咁所以我就，我會打劍，每場變化都多啲嘛，咁就學劍啦咁樣。 喂，但係講真的，以前細個跆拳係真係可能。即係威過或者 shine 過或者係多觀眾過劍擊過，因為你嗰時都係練緊，同埋可能側邊唔多人嘛。點解你會覺得劍擊先係你個舞台咧？ 因為我小學係好多人玩劍擊嘅，調翻轉就係啦。咁我自己啲好朋友咧都係打劍，其實我係見佢哋學，我先跟住學嘅啫。咁而我係見到哇套衫好型喎，就走去學咯。咁 重點 係啦，就同啲 friend 一齊係啦。其實一開頭就係型威，所以就。 咁嗱，但係咁就當然之後就我係知道嗰個故仔就係做運動員啦。然後但係咧，去翻近期啲啦，就係、是、你又做翻好多叫做影視嘅製作啊，做翻好多幕前。呢一個係咪關唔關細個？其實係咪好細個已經有想做叫做藝人或者一個熒幕前嘅表演者？而家要做翻定係點樣咧？ 嗱，好得意嘅。其實細個咧，我做童星嘅時候，我係覺得我唔會。想定係大個做翻演員嘅，係啦。咁但係你問我而家咧，點解我會即係亦都會有興趣想即係做下呢啲嘢咧？調翻轉又係因為我細個嘅經歷喎。 哦， 即係我會覺得啊，大個諗翻其實細個都幾開心啊。咁同埋自己有呢個經歷，好坦白講，對比起好多人嚟講，我覺得係一個優勢嚟嘅。咁所以就其實都可以試一下，我覺得。咁但係就偏向都係 做翻自己嘅嘢多咯。咁就即係好似個壓力冇咁大啊嘛。係啦，就係、是、所以而家就慢慢可能試下當係一個興趣又好。即係如果有陣時候可能我太 focus， 我淨係打劍擊，咁可能一有啲高低起跌嘅時候，你個壓力就會好大。係啦，咁但係即係調翻轉，你多多啲嘢旁身，俾自己去分散下注意力。咁我覺得都係一件好事。 但係嗰陣時即係離開學校，然後完全投入劍擊嘅事業，嗰陣時應該都有個咁大嘅壓力㗎喎。 嗰時有㗎，但係因為做全職運動員，我好細個已經好想做㗎啦。 哦， 係。係啦，咁嗰時即係喺學校其實。即我本身我係讀北上南書院啦，咁其實都好多學生好多同學仔都會做呢個決定嘅，咁所以其實我覺得都有少少被呢樣嘢影響咗，同埋咁老師又亦都會鼓勵，即係你真係想做嘅，其實你都可以去做嘅喎，即係有啲學校可能就未必係啦，咁所以就即係都好多謝嗰時老師同埋我啲同學仔嘅鼓勵啊。 其實呢度都有少少嘅，又唔可以話矛盾或者點樣嘅，我都係咁諗咧。其實你咧喺少少年紀嘅時候淡出娛樂圈咧，雖然你已經有三十套劇集嘅，即係我喺度諗緊有邊啲人係會有三十套劇集嘅一個經驗。咁你點解冇諗過真係做藝人咧？其實嗰時一路做落去嘅時候咧，其實都幾多目光會投喺你身上，同埋我會咁樣諗啊。其實嗰時嘅劍擊可能都仲未大家咁重嘅表演欲可以令到你 show 到出嚟嘅喎。嗰時點解會放棄咧？ 嗰時 冇諗過，直情你頭先 嗱，我覺得我自己嗰個一路以嚟嘅心態其實都有變化嘅。即係以前我係一個咩人？我就係嗰種好一就一，二就二。總之我打劍我就唔做其他嘢啦。所以點解我嗰時會做全職運動員？就覺得我要專心打劍，我咪唔讀書咯。但係去到而家人大咗之後，我就反而會覺得。即係可能有陣時候有啲嘢唔使去到咁盡嘅，即係可以我最多分配少啲時間去例如我自己拍其他自己片咁樣，我唔會每日都出去拍片，我練習我就每日都練嘅，咁只不過空餘時間我就去拍片玩一下，咁就冇以前咁樣就係話我淨係做呢樣嘢就乜都唔做㗎啦嗰種感覺咯。 我哋咁樣聽阿 Lawrence 咁去分享佢嘅童年同成長咧，好似一個抉擇做得好快嘅人，翻嚟咧。即管俾一啲兩難嘅局面佢諗下，點樣去選擇佢嘅人生先？歡迎翻到嚟第二節嘅學人沙龍，繼續有劍擊運動員吳樂宏 Lawrence 同我哋傾偈。 呢個環節咧，一於咧頭先話個決定做得咁快， 係啦。 咁考下你睇下今次會唔會決定好快嘅？咁其實咧，我哋有四個信封啦，係啦。咁裏邊咧每一個信封咧都有兩個選項嘅。咁你抽咗之後就要做一啲決定咯噃。咁啊，咁你先決定揀邊個信封。 C 啊， 好啊，點解真係咁多人一開頭都 我哋嗰個 揀 C 咧，係因為中學嘅時候話要 MC 唔識打就揀 C 啊。 我覺得呢個係迷思嚟嘅，一定要睇下有乜機會我哋打破佢。 呢個係唔少嘉賓都真係咁嘅原因。 真係咁嘅原因。 望到我見到 A B C D E C。 好，呢個咧就係順境逆境。係。係啦，咁啊呢個啱啦，即係因為咧喺劍擊裏邊咧。我哋成日會睇到一啲尤其是香港選手， 係咧， 唔知點解咧，成日都要係 好驚咁樣去睇， 好驚啦，好擔心啦，逆境點樣追翻上嚟啦，咁嗰個情況嘅。好，我先問下阿 Lawrence， 你擅長順境定係逆境波？ 梗係順境啦，順境係最舒服嘅喎，即係你可以即係或者咁講，我自己梗係 prefer 順境㗎，係咯，可以贏得輕鬆啲啊嘛，但係。做運動員的時候，你總好似啱啱阿 Miu Sir 咁講啦，即係冇可能避免到逆境嘅出現。 你覺得決定性咧，其實運動員高低係打逆境波咧。 決定 性可唔可以咁講嗱？即係話咧，我會咁講，順境波咧，好多人都會都識得打啦，除非你成日拎住一分啊，即係咁嗰個情況。但係點樣去管理個逆境波，即係你自己嘅心情啦、打法啦，你要更加留意對手啦，你要更加可能會小心啲啦。會唔會呢個反而係劍手裏面嘅高低之分咧？ 都係嘅。其實我哋成日都會話，可能我哋即係排名低嘅運動員同排名高嘅運動員啦，有陣時即使兩個對打排個分數都可以好接近，但永遠去到即係我哋一場十五分嘅比賽，可能去到十分之後咧。就真係見真章啦！一個高水平嘅運動員就喺嗰個位置最尾嘅關頭可以咬落嚟，所以其實一個世界賽，因為大家水準其實 都唔會差得太多啊！老實講，咁點解有啲運動員可以穩陣上到去？但其實你見佢可能全日嘅比賽，佢都係贏一兩分、一兩分、一兩分、一兩分，即唔係佢可能真係勁過其他運動員好多，而係佢最尾嗰個關頭佢咬得住。 所以嗱，順境逆境，我哋可以有兩個維度嘅，一個維度就收窄啲，就係每一次嘅比賽，裏邊嘅順境逆境。咁我哋睇你打比賽咧，我哋呢啲即係唔係好識嘅咧，就覺得。哇！佢好主攻嘅，即係盡快就想即係好似要搶分咁樣。呢個係咪都係你刻意地去即係創造順境嘅一個方法咧？喺個比賽裏邊， 我覺得係純粹我個個人性格啫，即係好似我個人係比較中意向前多少少嘅。即係如果我主動進攻攞一分，我自己對自己士氣都會覺得激昂少少。咁所以大家可能聽到我今日把聲都有少少沙啫，因為一個禮拜前我比賽都係就係衝完就嗌完就把聲就沙。 你今次比賽好似都好好成績咁喎。 OK 啦， 有一個自己手唔滿意嘅係咪？ 咩？你第一次見佢 謙咗 點啊？咩啊？你覺得謙咗嗱，即係 謙咗，謙咗，謙咗，係啦。 呢個係咩比賽？不如介紹一下順便。 呢啱啱我哋喺亞洲劍擊錦標賽翻咗嚟啦。咁今次呢個個人賽成績應該係我成個生涯入面 senior 嘅比賽面成績最好嘅一次， 係 咁所以就好開心咯。 係啦，我哋見到即係相片就係你即係贏嘅時候嘅嗰種興奮啦，係嘛？但係呢一個即係我哋話嗱，今次亞洲錦標賽就好似即係攞咗一個好好嘅成績，但係其實佢又係經歷咗一個你嘅幾逆境低潮之後嘅一個反彈， 係啊。是真的持續了諗兩三年， 二三年開始係嘛？ 二三年到啦，係啦。 今次係點樣？ 其實好坦白喺東京奧運之後咧，其實我冇打好過嘅，係啦。咁嗰時就好否定自己啦，即係因為由東京奧運哇，俾人捧到上去，即係個個都話哇，明日之星，點點點點點講點讚。但係去到慢慢，當你一次唔好，兩次唔好，三次唔好，越嚟越唔好啦。咁啲人就唔係。咁樣噶啦嘛，就可能會有啲批評嘅聲音。咁嗰刻你自己又會好想 proof 俾人哋睇喎。但其實我覺得呢個位置我已經係錯咗個心態。 點解咁講咧？ 因為喺嗰個位置，我而家諗翻，我唔覺得我應該要去證明俾任何人睇我自己嘅實力喺邊度嘅。我係要俾自己睇啊。即我打劍唔係為咗其他人，係為我自己嘅啫。咁所以喺嗰刻其實我個重點已經擺錯咗。咁但係呢一個心態其實我持續咗一段好長嘅時間，因為我係每一次一俾人話，我就覺得唔得，我好想證明自己。可能身邊嘅人都會話：，其實你都好似冇乜成績喎，呢排。咁你自己都會唔開心噶嘛？咁你就好想將佢錯呢啲説話話俾你聽係錯，但係嗰時我就將個 focus 擺錯咗。咁所以就一路都好耷，跟住再加埋受傷，咁啊再耷。 嗰陣時係邊一種受傷？ 隻手，我個手指嘅韌帶撕裂嗰時，咁啊停咗差唔多大半年。 係都係關劍擊嗰度。 關劍擊時打比賽受傷。 打比賽嘅時候。 係啦。咁你話一開頭其實我打得差啫，未差到。貼地嘅，咁傷完之後就直接停埋添啦，要。咁跟住去到復出之後咧，其實有好過一陣嘅，但係真係好短時間，可能係一個比賽咁樣咁大把，跟住之後就又跌翻落去。 但我剛才就講啦，即係順境逆境對於運動員嚟講有兩個維度，一個就係比賽裏邊嘅順境逆境，另外一個維度就係呢個啦，就係你個運動生涯裏邊嘅逆境。咁我聽到你心理上同埋生理上兩個都去到低潮，喺呢一個位點樣帶翻上嚟咧？ 好得意嘅，其實咧呢樣嘢我未公開講過，就係今次呢個比賽之前咧，其實我做咗一樣嘢嘅，就我去咗學跳舞， 跳舞 學跳舞 係邊種類型嘅？ 真係跳 pop 嘅，其實佢純粹我當係玩嘅啫，我冇諗住要即係要做 dancer 或者成，我純粹諗住當玩下，咁啊當學多一樣技能咁樣。咁跳舞係一個同我本身好大即係反差嘅，因為我本身係做開運動，我個人好。 硬啲 係啦，咁但係你跳舞你要好柔軟咁樣嘛，咁個導師同我講一句説話，但我相信佢冇心嘅，佢就話佢覺得我好似刻意逼自己放鬆，但我唔係真係放鬆到，我要真係去 enjoy 嗰件事，我先至可以做到真正嘅放鬆。但係佢呢句説話係真係突然之間叮醒咗，就我好似覺得啊，其實打比賽贏輸開心唔開心，成個生涯入邊。呢樣嘢都係 part of the game， 其實我係要真係去 enjoy 呢件事，而唔係去介意我輸咗贏咗啊嗰種啦。 所以我今次比賽刻意同自己講就係、是，總之呢個過程入面其實我唔係成場都打得好好，我小組賽都打到即係超級唔好啦。跟住我搞到我出到嚟嗰個即係對線咧係好難打，即係不停對啲排名好高嘅人。咁但係即係呢個比賽好真實，就係因為我有起跌。如果你話我成場比賽我都係好高位嘅，超水準發揮，其實可能未必咁值得開心。但係個俾我感覺就好似真係有去 enjoy， 我即使跌落去，但係我真係去同自己講呢件事都係比賽部分，我要去接受。咁好啦，慢慢一步一步上翻嘅時候，我就覺得呢個情況比較真實，我就真係覺得自己好似有改善咁樣。 不過呢個都係咧，其實有一個網球手英國嘅梅利咧，其實佢之前就係入到決賽嘅時候咧都輸嘅。佢之前打得幾好，入決賽都輸，因為佢成日背負住咧，我要同英國攞翻温布頓冠軍 啊， 係啦，而且係 tennis 嘅起源嚟噶嘛。但係嗰個有一個心理學家咧，就同佢講翻話。你不如唔好諗網球，你其實你嘅生活仲有冇第二啲嘢嘅啫，就係令到佢去真係自己去享受翻網球。啊，呢個真係我諗係一個好好俾人哋知道咧，練順境逆境，你點樣應付？係啦， 同埋心理學對於運動員嘅幫助 同埋睇下點樣應付下一題。 好，再簡單講 A B D 咁啊 A 啦 A 啦。 好啊，真係 係咪好多嘉賓都係咁樣揀？ 好多都係 C 跟住 A。 係啊，我要研究一下呢一個咁樣嘅情況，究竟會點解咁樣發生？ 一二三四，睇下會唔會揀法會有啲唔同。 好，呢個咧就係片場，同埋運動場，係啦。咁啊，呢一樣嘢咧，因為想問一下阿 Lawrence 咧，就係、是、你中唔中意處理人際關係嘅咧？ 我覺得嗱，中意就談唔上，但我覺得呢樣嘢係必要咯， 必要。 但係點解你咁問咧？ 係啦， 因為咧，我就覺得咧，你覺得喺運動場或者運動界別裏面要處理嘅人際關係，同喺片場裏面要處理嘅人際關係，即係包括兄弟啦，我哋嘅表現啦，點樣喺一個團隊，但我哋又有啲競爭啦，即係運動場就會係咁樣。片場頭先嘅複雜情況亦都係啦，咁你自己亦都會有喺啲網上平台去拍片啦，咁亦都需要可能接觸好多人啦，係咪？邊一個難啲？ 我覺得片場難啲嘅，即係如果我聽好似上網見到啲人討論，我總括嚟講，我覺得片場難啲，因為可能係我自己嘅環境問題。其實我哋個隊就冇乜太多好複雜嘅人際關係要處理嘅，我覺得，即係大家都相對融合啦。咁當然你話競爭一定有，但係可能即係職業嚟講，我哋就會將呢樣嘢分得好開嘅，即係比賽就還比賽。咁私底下還私底下，咁所以可能我可以呢一刻同你比賽得好激烈，但係我哋係會拍翻膊頭，即係握手嘅時候就會拍膊頭。即使我可能我輸咗咁啦，我都加油，下場之後你打我就幫你打氣。咁我唔知道，可能我個人經驗話俾我聽就係、是，我相對地喺運動場嘅關係就冇咁複雜咯，啲嘢就係咯。 因為唔同運動咧嗰、那個文化有少少唔係好同，劍擊咧。佢哋即係當我哋講到輩份嘅時候咧，嗰樣嘢係緊唔緊要㗎？定係還是我、哦、其實都係講下就係師兄啫，但係其實都係朋友嚟嘅，好平等嘅咁樣。 我諗朋友嗰個關係貼切啲嘅，但係當然我哋都會有翻基本尊重啦，即係可能我知道你大過我嘅，我都唔會即係好粗魯或者好命令式咁同你講嘢。咁但係即係我覺得呢個就係你自己個人嘅修養問題啦。即係如果你我是你師兄啦，可能你要好冇禮貌同我講嘢，好坦白講，我都唔會鬧你嘅，都唔會話喂我大過你喎，你咁樣同我講嘢，即係我哋個隊就相對地比較少，但係只不過係我哋自己都唔會咁樣去對啲師兄咁樣。 但係你而家自己網上平台可能拍片，那個複雜，你最複雜嘅一啲人際關係，你覺得係邊啲？ 而家就好簡單嘅，因為而家我係做翻自己，即係自己 處理嘅嘢。 咁所以其實我嗰、那個。團隊啦，就唔係好多人咧，即係幾個人咁樣嘅，咁所以就好簡單，所有嘢就係即係做完嘢咁就完啦咁樣。咁但係你話可能再之前少少，咁我又搞嗰個團隊嘅 channel 咧，咁就複雜啲啊，因為人數比較多，咁所以而嗰時經驗上又唔係好足夠啦，咁所以就可能我自己都會做好多唔好嘅決定，即係錯嘅決定啦，其實直接就係話，咁啊搞到個團隊會好混亂啦，咁可能跟住其他人又會覺得，Lawrence 可能。你都唔識嘅喎，或者可能，總之就大家會搞到好混亂咯件事。咁所以嗰次就係一個 好好嘅經驗俾我去知道，哦，原來同一班人工作係咁樣嘅，即原來我唔可以咁樣，或者我應該要咁樣。 係係係。 有冇鬧交出現啊？ 有，梗係有啦，梗係有啦。但係好彩就係即係事後咁，我同即係大部分嘅人都冇話真係話絕交，就冇咁咩嘅。即係甚至乎我哋都會約出嚟一齊食飯，一齊玩咁樣。咁但係你話會唔會好似以前咁樣日日見就梗係唔會啦。咁但係你話即係都會即係正常冇話會吵咁咯，係咯。 同 Lawrence 傾偈咧，好多嘢聽。下一節咧，即管繼續聽。仲有佢帶咗件物件同我哋分享。下一節見。翻嚟第三節嘅學人沙龍，繼續有 Lawrence 喺度同我哋傾下，從你做童星到運動員嘅種種故事啦。咁今集咧，你即係帶咗你一個心頭好同我哋即係分享。 係啊，呢一張咧就係我喺東京奧運嘅時候咧，嗰張運動員證。係啦，咁上面都會見到有好多章啦，係啦，其實就係同當時唔同運動員去交換嘅。咁通常就係嗰次喺 canteen 咧，即係食飯嘅時候，就攞住個pen行過去隔離。係，唔好意思，想換個pen啊，就交換咁樣咯。 咁但係你係咪要帶好多去同人交換啊？係 啊，一袋咁樣袋住個褲袋度咯，跟住就一掹就換。咁可能有時個村度行嚟行去啊，咁樣都可能會即係經過見到又問一下咁樣咯。 嗯，所以見到唔同國籍嘅。的一些運動選手，跟住就同佢換嚟收集， 同埋真係見到啲運動明星咯，即可能美國打 NBA 嘅咁樣又會有，即係平時你唔會 會唔會有架子㗎？佢哋嗰時候， 嗯，可能會問佢影相咯，係咯，我哋會係。 OK， 但係呢個交換呢啲徽章係咪都係即係喺奧運村裏邊嘅一個叫做大家都會做嘅嘢？ 我諗係咯，係咯，少少傳統啦。其實好多運動會都會嘅，因為之後我又去過世界大學生運動會啦，其實都會。有人做呢樣嘢嘅，咁但係奧運嘅時候就我第一次原來知道，哦，有得咁樣玩嘢，咁就係咁悶，係咁悶。 個重要性喺邊咧？呢一張卡對你嚟講點解帶上嚟同大家介紹咧？ 因為即係東京奧運會啦，咁一定係我對於我嚟講係一個里程碑嚟嘅，係啦。即係我細細個做全做學劍咧，應該話都未做全職運動員，我就已經同即係我屋企人講話。係好想去奧運咁樣，其實咧有一條訪問係我細細個做過，我自己都唔記得拍過。 幾大力度啊？嗰陣時， 嗰時我諗即係小學啫。跟住喺個對住個鏡頭問我第日想做乜，我就話我要去奧運會咁樣，即係小朋友攞住個劍要去奧運會咁樣，即係但係冇諗過，即係或者好開心好慶幸就係到我大個即係我真係做到呢件事，就好似完成我細個嘅一個夢想咁咯。 但係嗰次東京奧運其實都算係可唔可以話係少少意料之外會上到場嘅故事咧？ 都係噶，都係噶。其實因為嗰時我喺東京奧運會後備，即係後備先嘅。咁當然啦，教練都一定會同你講啊，你一定要做好準備㗎，隨時會擁你上場㗎。咁但係始終前面三個即係我嘅隊友啦，當時都係我嘅師兄，都大過我，都當時一定係勁過我啦。咁所以我都會覺得啊，可能未必有機會上場喎咁樣。咁所以後面我又去同自己講話，誒，其實我好想紋個身，就係紋咗五環。落去嘅手臂度，但係嗰時我去之前，其實我係唔敢做呢件事，因為我係覺得如果即係萬一我冇機會上場，咁其實就好似冇乜意義咁樣。咁好慶幸就係最後有機會可以代表香港上到去奧運舞台嗰度就比賽。 嗰陣時我睇翻啲訪問係你係直頭唔係喺選手村裏邊添啊？係 啊，嗰時因為後備運動員要係住酒店嘅，係啦，咁所以。同埋嗰時，因為都係仲係 Covid 嘅時候啦，咁我哋又要喺個酒店度搭佢哋專門嘅的士，就入去奧運村就驗即係後水啊嗰啲咁樣。咁驗完咧，可能夜晚唔知我唔記得十點前你就離開個村咁樣咯。 嗰陣時心情係點啊？仲記唔記得？ 唔開心，即係因為我覺得咁辛苦去到奧運，但係好似冇機會體驗到入奧運村住奧運村。同啲隊友一齊，即係因為得我一個人住出邊啊嘛，咁好似俾人冷落咗咁樣咯。 但係當徵召嗰一刻咧，真係叫你而家有機會上場咧。你其實當其時心情如何啦？你點樣去準備及應付當其時嘅情況？ 啊，其實我係嚇到真係手都震咗先，真係。係啦，跟住同埋其實我唔知道心理學會唔會有呢樣嘢啦，但係其實你問我咧，而家我係對於當時嘅記憶係好模糊嘅。 即係我係緊張到唔記得啊，即係斷咗片。 係咪似一個創傷嚟嘅咧？ 都唔係嘅，即係嗰個情況咧，係有時個情緒太激漲咧、高漲咧，一係咧你就會做相反嘢、即係例如喊到好激動，跟住會笑，係啦。咁一係咧就係、可能係會 selective 咁樣咧去記憶翻其他唔同嘅嘢、 因為我係即係有片睇翻啦。其實我後面睇翻條片，我都唔記得當刻點解可能我會做呢一個決定，點解會咁樣打？究竟嗰刻我諗緊乜？即係平時我自己打比賽，我就真係會記得噶嘛。咁我先會可能可以令到我下一次比賽，我呢個做得唔好，嗰位做唔好。嗰刻我係真係。 所以當其時你而家我問翻你，嗰連贏幾劍幾分嗰個情況咧，你係唔係太記得當其時諗緊乜嘢？ 係，我係唔記得嘅。但係嗰刻我。我好坦白咁，同埋我亦都緊張到，堅持我乜都諗唔到嘅。我就係真係信心咯，同自己講要放膽打，放膽打，放膽打咁。 但係平時訓練嘅時候，我估話純粹真係完全唔識嘅。心理準備應該都係訓練嘅一部分嚟㗎嘛。有冇一啲即係程序係嘛？即係請教過你喺緊張嘅時候要做啲咩？嗰啲係喺啲咩嘅準備有冇做到？ 有個幾得意嘅，係我哋教練之前。有少少逼我哋慢慢變成一個習慣嘅，就係比賽嗰一招咧，我哋要預早啲起身，就要真係衝個涼。即係可能呢樣嘢未必好即係未必個個都會啦，但係我哋個隊就大部分人都會咁樣做嘅，就係真係起身衝個涼。咁可能等自己醒啲咧個人，跟住就通常嘅 routine 就係食早餐，食完早餐之後就去場地。咁去場地我哋都唔係即刻著衫就打嘅、我哋通常會坐喺度，就乜都唔做嘅，就坐喺度。可能傾下偈咁樣，跟住，但係可能多數就係個腦都會諗下啊，即係陣間會點，陣間會點，跟住先開始熱身。 所以都傾偈嘅，即係唔係嗰啲自己喺個化妝間咁咧？ 即係睇你自己係邊一類型嘅運動員啦、有啲係真係唔出聲嘅。咁但係我自己就比較中意講嘢，所以我控制唔到，我就會係咁坐喺度。喂，今日睇下陣間點啊？即係會不停揾啲嘢。 有冇師兄話過你啊？你可唔可以唔好講？係 咯， 有冇冇咁多？但係都 keep 住個儀式，即係我諗有個儀式感，慢慢進入嗰個狀態。 係啊，同埋等慢慢自己嘅心情適應咗個場地呢一樣嘢都真係緊要。 係啊，我有聽過有個隊友最誇張咧，係佢會預早，即係有時香港本地賽啦，佢而家應該冇啦，但係以前佢係會預早一個禮拜之前去個場地門口嘅啫喎，入唔到去喎，企喺度望住出邊。佢話要唔知咩感受一下個場地嘅氣氛咁樣咯。 但係你再覆水嘅時候，都感覺到你好似係笑緊佢咁。 係啦，係幾好笑嘅，即係到而家我都會好想笑佢嘅，間唔中我會串下佢。喂，你嗰時啊細個你會咁樣 嘅 喎。 你呢種咁百厭嘅性格咧，喺個團隊裏面其實都係一個充當，又係負責搞事啦。亦都係搞笑啦，亦都係開心果啦。呢一個角色都非常之定型下咁，好似 係啊，即係我平時喺個隊就係中意整蠱下人啊，串下人啊，玩下咁樣咯。咁但係好似即係大家都開心，咁我覺得冇乜所謂。即係如果你係中意覺得咁樣會開心嘅，中意笑下我，其實我都唔介意。 但係你嗱，你如果你自己話自己嘅性格係一個咩人咧？嗱，例如算唔算鎮定？算唔算大胆？算唔算决断？呢几样咧？ 逐样答。 镇定就我觉得系训练出嚟嘅， 都算嘅。 以前唔镇定嘅我，但系所以而家训练咗之后就一半一半啦，有少少，即系有啲位置就颇镇定嘅，但系都会有好多即系控制唔到自己情绪嘅时候。 点样训练嗰度镇定？即系咪想象？嗰啲處境想像好多次，跟住到佢真係出現嘅時候就可以故作鎮定，一定係還是點？ 我通常我係打劍方面訓練出嚟嘅。咁我自己就係因為真係即係因為唔鎮定而輸過太多次。咁所以我自己做法可能就係第一樣嘢喺比賽前諗定一啲戰術先。咁去到唔即係你比賽嗰刻咁快，你起碼可以快啲抽到啲嘢出嚟用啦。咁就會令到自己相對地冇咁容易做啲。即係比較奇怪啲嘅決定，咁但係同埋因為咁個人都會慢慢成長噶，咁可能就係多咗經驗俾話俾自己聽，唔可以咁衝動啦咁樣。 但係就冇嗰啲口訣啊，即係裏邊數數啊咁嗰啲冇呢啲 咁嘅。我又冇喎，可能有啲朋友會數綿羊啦，係嘛？ 係啊， 我又冇啊。 不過諗 procedure 咧，即係諗次序咧、戰略咧，都係一個方法嘅，係咯。 第二樣嘢， 大膽。 唔大膽。我係嗰啲會好驚玩機動遊戲啊，但我覺得其實你哋望我，你覺得我似唔似係好驚玩機動遊戲，或者好驚啲鬼故嗰啲人？ 哦，睇你個樣子啊。 嗯。 是因為你有種小朋友的童真的感覺的，所以呢、雖然你是即是小朋友是這樣的嘛、即是去整鬼人啊這樣，到我們整鬼他的時候呢他就哭了， 就怕了。 你就是那隻的感覺、是不是真的這樣 呢？是啊，我又未必會哭給你整蠱我，我會怕了。 看怎麼整蠱啦。 有什麼怕啊？有什麼怕啊？ 我怕昆蟲啊，很怕昆蟲啊。 是。 很怕都驚鬼故嘅，所以以前有即係阿張小倫師兄佢哋，即係佢哋講啲鬼故嚇我好中意。即係可能有一次我哋隔離啦個師要，咁喺間酒店房，我開 IG live， 跟住佢就係咁喺度話：喂，後面有嘢喎，後面有嘢喎。哇！嚇到驚到真係，我話你唔好再講啦咁樣。 但你有冇反省過呢啲可能係自己作嘅孽嚟嘅咧？即係咧，你整蠱得人多，咁嗱到佢整蠱你啦咁樣。 係啊，同埋但係有時真係。可能以前在宿舍或出隊的時候，都會有些不同的，即比較即未必是靈異啦，但係即可能你會不知點解會咁樣發生的事情，一有的時候，哇！我就會覺得 就只要諗多咗啦， 係啦，就會好驚咯， 但係就唔易喊嘅， 細個易喊啲。我細個每一次翻學一年班的時候，我都一定喊嘅。去到後面個校長係同我講話嗱。樂宏，如果你再喊咧，就唔可以翻學噶啦。我即刻諗都唔諗，好，好啊，好啊， 即係唔係停喊，而係我唔翻學。 係啦，唔翻學。跟住我媽仲打俾校長話，唔係喎，佢而家唔使翻學，佢日日喺屋企好開心。 咁但係做又翻少少轉頭先，即係你做童星係咪？做一個小演員，你冇理由喊噶， 喊咗 嚇點做啊？ 以前就係一定要我屋企人企喺個 cam 後邊咯，咁就望到佢就唔喊，望唔到就即刻喊。所以以前細個我拍嗰啲喊戲，全部都係真 的，真嘅， 就係需要眼藥水。我話唔需要，直接諗下啲玩具走曬啊，即係嗰啲咧就即刻。 或者請 Auntie 麻煩你哋離開一陣先，咁佢就會喊， 即刻喊。 但係而家你咁樣睇戲啊，各樣嘢啊，睇啲故事啊、小説、睇書啊，會唔會都易有情？ 都眼淺嘅，我都眼淺嘅，係啦，即係可能有時睇戲見到有啲好感動嘅情節，我都有陣時會。我不會喊到即係肥啲肥嚟咁咯，即係可能少少眼濕濕咁樣。 係 最後一個 emotion 嘅人比較。 最後一個啦，即係你究竟夠唔夠決斷嘅？ 超級決斷我係。 嗱呢個我正正就衝著你而嚟，你係咪真係咁決斷？ 嗯， 會唔會衝動咧？ 會㗎。 嗱，即係嗱，你要睇喎，你係決斷。定係衝動啦！我純粹頭先講咧，就係你話喺東京奧運嗰連贏幾劍咧，係唔記得咗。 嗯， 其實嗰度係幾一鼓作氣、幾本能式，你去打嗰幾劍噶嘛，係咪？咁又唔當你係好決斷嘅喎？你點樣睇到你自己嘅決斷？又點樣睇到你唔係衝動咧？ 我覺得咧，決斷可能比較正面啲啦，衝動比較負面啲啦呢隻字咁。但係。我覺得我有一樣嘢慶幸咧，就係我比較會聽人哋講，同埋我好會反省自己嘅。 嗯， 係啦，即係呢樣嘢係一個我覺得自己一個好好，即係叫做幾好嘅一個性格。因為如果你唔會反省自己咧，作為一個運動員其實好大件事嘅。係，係啦，咁我會不停係，即係甚至乎有啲到咗一個程度強烈到就係嗰時喺最低潮嘅時候，我係反省到已經唔可以用一個好正面嘅。方向去形容， 甚至乎有啲打擊自己， 係啦，係打擊自己。但係好彩後面就慢慢會攞翻個中間位，因為就係好多朋友或者體院都有心理學家咁啦，幫我真係。咁教練又會幫我啦，即係講好多説話，例如鼓勵啦，甚至乎即係同我分析翻究竟即係嗰時點解會做得唔好嘅。 同 Lawrence 喺傾偈咧，除咗聽佢嘅戰績、聽佢嘅成長，仲聽多咗佢嘅內心世界喎。翻嚟繼續講。翻到嚟最後一節嘅學人沙龍，繼續有劍擊運動員 Lawrence 同我哋傾偈嘅。 其實講到頭先奧運最後一節嘅時候，即係你劍擊比賽嘅時候啦，嗰度我好有興趣嘅，即係因為你係非常之緊張嘅狀態之下，而完全唔記得而打出一個好好嘅狀態。但係今次咧，你喺亞洲錦標賽嘅時候咧， 是一個咧，你幾能夠放鬆到去享受一下個比賽嘅情況之下咧，你又打出一個好好嘅狀態。其實我喺度諗緊有冇共通點。 我覺得奧運嗰一次係有少少運氣成分喺入邊嘅，即係因為嗰日咁啱我嘅狀態係有少少超水準發揮啊，咁所以就打得一個幾好嘅分出嚟咁樣。咁但係今次亞洲錦標賽就係比較踏實少少，就好似真係。即符合正常情況多啲嘅，即係個狀態又唔係話哇天花板咁高，就係正常發揮。但係你點樣喺個心態一路做調整，一步一步咁樣將嗰個成績攞翻翻嚟，我覺得係力唔同嘅開心咯，即係兩種。 因為你嗰時候咧，大家俾一個稱號俾你老虎仔噶嘛，就係因為你勇往直前啦、直衝啦，即係好夠膽咁去打啦，係啦。你其實咧今次亞洲錦標賽咧，你覺得你打唔打得翻？嗰、那個老虎仔嘅狀態咧，嗱，而且係可控個嘅情況喎。 我覺得我今次都有主動進攻嘅，但係我就冇話諗唔諗我係咪老虎仔，即係我唔想有少少就係、是、即係過去咗嘅嘢，我唔係要去追翻嗰個狀態，我係想超越佢。所以其實你話即係呢個對於我嚟講係好簡單嘅稱號啦。但係你話單論狀態而言，其實我唔會話逼自己。一定要做翻好似奧運咁樣，好奧運咁樣。我反而係想我要好過奧運嘅嗰時咁。 但係即係又過咗一段時間啦，你都經歷咗自己即係、我諗係運動員生涯嘅一個低潮啦。 係 風格上，即係嗰個打劍嘅風格上，有冇啲轉變咗？因為心態轉變 有嘅。呢、這個係好直接影響到點解嗰時我會陷入低潮嘅。 哦， 係因為奧運嘅時候咁、那個發揮幾好啦。咁、其實有好多即係網民或者即係香港市民好支持。咁啊，會令到我有少少覺得將個位置擺高咗自己，即係覺得哇，我一定要去到嗰個位置，打到嗰個水準，好似先至符合，即係先至滿足到大家喎，先滿足到自己喎。但係當你個位置擺得咁高嘅時候，其實你嘅目標 set 高咗啊嘛。你好似每一次只要一達唔到嗰度，你就係失敗，達唔到你就失敗，咁慢慢就越嚟越冇信心。 係 風格上其實都有唔同，即係以前我比較即係大膽啲嘅，即係大膽向前打。但係而家調翻轉，可能尤其是前排，即係個人驚啊嘛，你驚輸，你有包袱啊嘛，你咪冇咁膽，冇咁夠膽向前。 係，同埋唔夠開心啦。我記得我聽你嘅訪問，你講到就係話你細個嘅時候，如果個練習唔夠開心咧，你都唔想去練習嘅。即係開心，一路都係你打劍嘅一個，我諗係原動力嚟。 係，即係所以我亦都覺得就係喺嗰段時間，我有少少。當咗打劍係翻工，即係好似冇咗嗰種，即係當然可能有人翻工都好開心嘅，咁但係即係我戴翻個頭盔先。 我哋而家係好開心嘅， 係開心緊，好開心 啦。咁但係就係即係喺講我翻工就唔開心啦。咁所以就令到我即係對於劍擊嘅熱誠又下降。即係好似啱啱其實我哋 off cam 都有講啦，有冇諗過唔打？有，我可以老實話俾你聽，有。但係我相信呢樣嘢。唔係啲唔講咧，因為其實一定大部分運動員你咁問，佢都一定係答有。你有辛苦嘅時候，你練習，你估真係當玩啦，真係練到嘔嘅。我哋踩單車係個垃圾桶擺喺隔離，踩，砰擺低再踩。呢啲情況你每一刻啊，我都諗緊，我想唔打。但係因為劍擊對我嚟講，我係真係中意呢件事。咁慢慢當我揾翻自己初心嘅時候，咁我就會留喺度。 而家劍擊對你嚟講係。是一個什麼的地位或者什麼角色、 我以前小時候 set 那些例如什麼密碼那些我全部都是同一條密碼 Fencing is my life 以前真的想、即我喜歡打劍是喜歡到這樣的程度、但是你說現在我不會用那些那麼搞笑的密碼啦是但是我說出來還要可能被人 log in 那些 account 但是對於我來說我覺得劍擊的地位在現在這刻我覺得是沒有變過、都是因為我的人生就是圍繞住劍擊，即係我咁大部分時間都是學劍，都是打劍，都是比賽咁樣，所以其實已經變成了一樣很不可或缺的一樣嘢。係。 翻翻我哋個題目啦，今日即係所謂贏在起跑線係一個問題。其中聽落去，我覺得如果要去話你贏在起跑線，其中一個就是你幾早就定到自己個志業是劍擊呢件事。 其實四年班嘅時候 係啦， 係啦，因為三年班我開始學，其實我嗰時就純粹覺得啊，好中意，好中意，好中意。咁去到打學界啦，三年班嘅時候，咁就輸，嗰時就喊。但嗰時我係好唔甘心，我覺得我就係好想喺呢個運動上面攞成績。但係可能係一個緣分啦。其實你問我有冇原因，我 唔知道，但係就係一個緣分，我覺得我就係想玩呢個運動。跟住去到四年班開始贏學界啦，五年班贏學界，六年班贏學界，就慢慢已經變到係覺得咁一來可能又有成績啊，小朋友好現實嘅啫，我哋贏喎，咁咪梗係中意啊咁樣。咁所以慢慢就變到係真係個目標就一路係指住就係即係奧運會全職運動員。 所以其中一個所謂嘅優勢就係你自己係咪好自發嘅，好早地立志啦。第二家庭啦，家庭對於你嘅幫助又係點？ 家庭嘅幫助啊，絕對係好大啦。即係好老實講，如果由一開頭我話做全職運動員，我爸媽已經唔俾啦。甚至乎再推早啲啊，劍擊都係一個唔平嘅運動啦。 真係完全冇反對過， 冇。咁去到我話，我真係要 keep 住每個禮拜上三四堂。咁我相信我即係金錢負擔都唔細嘅，但係佢哋都支持。跟住去到後面再大少少啦，即係打比賽，咁可能會有贏有輸啦。贏嘅時候就一齊慶祝，輸嘅時候先至係最難受。其實即係可能會有而家尤其係而家好多網民會攻擊嘅，真係即係話係咁渣㗎點點咁樣。咁甚至乎即係可能教練啊或者朋友都會話，喂，即係有陣時即係可能會對於嗰日你嘅表現有啲即係質疑咁樣。一翻到屋企對於我嚟講就好似係一個避風港㗎嘛。就係佢哋唔會問我，雖然我知佢哋係唔開心嘅，但係咁啊，大家可能講下第二啲嘢，令到我覺得有一個地方俾我係好似。不需要去交代任何嘢咁咯，咁就會個人會安心少少咯。 我哋話你有家庭，跟住個學校好好啦，係啦，咁啊培養到你運動啦。但係其實咧有一樣嘢咧，阿 Lawrence 一定唔係贏在起跑線， 係咩 咧？你三個嘅隊友啦，之前劍擊咧。都是高度咧，好似要做 model 咁樣嘅，係而你咧，相對上咧就身材 小心啲啊， 身材咧就冇佢哋咁高， 冇佢哋咁高啫， 冇佢哋咁高。其實有冇人咁樣去講過呢一樣係你嘅弱點？ 梗係有啦， 我哋直頭係要係呢、這個係嘛公開地講，究竟你係幾高？ 哦，我175， 其實都唔矮， 其實都幾高，係咯，即係你隊友問題咯。 因為我啲隊友太高，咁啲人好多時見到我真人都會話：，其實 Lawrence 都唔係咁矮啫。 但係你咁樣聽會唔會更傷心咧？ 還好啦，我覺得對於我嚟講，可能佢係話緊我高嘅，咁可能有啲朋友同我影相。佢可能本身都冇我咁高嘅，跟住就同我講話，其實你都唔係咁矮啫喎，咁樣，咁我就會覺得冇錯啊。 但喺劍擊嚟講咧，喺劍擊嚟講，你個身高算 咁啊，梗係唔算高啦，算矮啊，即係打劍嚟講。 會唔會係一個即係叫做真係需要去處理嘅問題嚟㗎？ 冇得處理嘅喎，即係身高呢啲真係冇得搞嘅喎。但係即係我只可以就係喺第二啲位努力啲咯。係 咯，即係佢會唔會構成一個令到你變弱勢嘅一個因素？ 我自己就是因為我好執著步伐嘅，即係打劍嘅步伐，我好執著嘅。即係究竟嗰步連唔連貫啊？點樣做嗰一步啊？或者步伐上有咩變化？呢啲都係我比較執著嘅位置嘅打劍。咁但係可能對於因為我身形唔係太高啦，咁所以我相對會比較靈活嘅。咁我就可以做到好多唔同嘅即係步伐咁樣。咁有好有唔好啦。但我相信好老實講嘅。唔好一定居到嘅，身材梗係啦，你身高手長腳長一定係著數嘅，呢啲玩咩運動都係嘅。咁但係我覺得睇你點樣克服佢咯。如果你由一開始覺得唔得嘅，咁你就一定唔得。咁好幸運就係我喺第二啲位努力咗，令到我可以有今日呢一個位置，我就覺得好滿足。 同埋你慣咗見個個都高過自己， 慣咗㗎啦， 就唔會好似有啲選手就係、是。在自己熟的地方就自己最高，但出到去有更高的時候就更加難搞。 我慣了，不嬲都是不算最高啫，我又未是最矮的。 沒錯， 係啊。 但在劍擊上面基本上我見到很多亞洲的選手，其實他都不是算太高大， 個別一兩個啦， 係嘛？ 係啊， 其實都我見有些都打得很好。 係啊，所以就是話好看你怎樣克服他。所以其實通常我哋身形冇咁高嘅選手咧，打法都好類近嘅，只不過可能有啲細微位，有啲動作，個別動作可能一個中意做呢個，一個中意做呢個，但其實個套路啊，打嘅類型啊，都會好接近，即係都係快咯，一定要快咯，你唔夠快你就好難打咯。 你個人咧，因為你除咗係運動員身份，即係近年亦都自己拍好多片啊嘛，拍片上邊有冇即係懷住運動員精神，一定有個目標我要達到，咁有冇？ 做到幾多少？ 好坦白講，而家呢刻真係冇。 係啦。點解咧？ 因為拍片對我嚟講係一個興趣喺而家，即係我唔想 set 咗個目標俾自己之後，跟住搞到自己個壓力仲大，影響自己打劍。咁我覺得就唔得，因為劍擊一定係擺喺我而家嘅第一個即係位置，係最重要嘅。 喺裏邊拍咩片係最開心嘅 ？Vlog， 我最中意拍 Vlog， 即係同啲 friend 一齊圍攞攞住部機喺度玩啊影啊，咁 記錄下。 係啦，拍完之後又可以睇翻，咁啊記得翻，哎嗰一晚嗰一日。或者全日咁樣啦，啊點樣玩點樣即係有啲咩開心嘢咁樣蝦碌嘢咁樣，我就覺得會好開心。 好啦，而家都俾個機會你， 嗯， 即係咁講啦嚇，就係每一集我哋最尾咧都會即係邀請我哋嘅嘉賓同年輕人分享一下嘅。咁你作為年輕人， 係 會想有咩同年輕人分享咧？咁樣 我覺得做任何嘢啊，第一樣嘢一定要學識接受失敗先，係啦，因為呢樣嘢係一個好必經嘅階段嚟嘅。咁好多人捱唔到落去，都係因為接受唔到呢樣嘢，所以可能真係要先接受到自己輸、自己失敗先，咁你先至可以再去下一步咯。 好多謝 Lawrence 同我哋分享啦。如果講 Lawrence 係贏在起跑線咧，我諗我學到嘅就係佢贏在選擇開心。下一次我哋繼續講其他嘅故事。